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想起 相信宁愿喘息，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你是份额的宿命。 我不要搂搂抱抱，我要安静不被

小平独白，我陪着你坠入悲哀，笑着说感慨，哭着说无奈，他走开你等待。

可爱可爱，我的黑马王子在哪？